着你。爱的对不对？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，把爱当成我的绝对，这一个冬天才不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，把爱当成我的绝对，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，无边无际的伤悲，